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02章。我心里边就闪过呢啲念头，再睇一睇萧静嘅神情，已经十拿九稳啦。我亦都唔出声，自顾自咁打量住呢一个陌生嘅墓室。对于萧静呢个墓室嘅结构咧，佢系唔了解嘅，一味就乱咁捐，所以咧呢阵时我亦都唔知道佢将我带到去边度。仔细咁打量咗一下呢一间墓室之后，见到呢一间墓室就空空荡荡，亦都冇咩陪葬品，唯有嘅就系喺四壁有住四幅巨大嘅彩绘。因为而家嘅灯光昏暗，一时之间都冇办法将嗰啲壁画睇清楚，我就凑近埋去一边一边咁睇。见到前两幅嘅壁画之上，佢哋系绘住一啲咁嘅杂事蜂蜜、建筑马车嗰啲服装造型咧，就同埋现代嘅藏族嗰啲民族服装咧有啲相似，只系咧冇而家咁繁复，系更加简洁一啲嘅啫。好显然就系一幅古代之木国嘅生存面貌。再睇一睇第三幅嘅图，我就猛然一惊。因为喺呢个壁画上边冇杂事又冇巨马，而系绘制咗一幅好大嘅人像。呢一个人呢就肥到好夸张嘅，生住七个头，一个头呢就生喺正中间，好似想喊咁嘅神情。两个膊头旁边又再生出咗一个，分别呢就系嬲同埋惊。然后再喺个前胸同埋个后背又各生咗一个头，一共就系七个，再加埋从背后边伸出嚟嘅七只手，呢一个咪就系地鬼王啦！我暗暗咁心惊，心谂：哇！呢啲连头，连嗰啲咩连体鹰啊、双头鹰啊呢一类咁嘅畸形嘅胎都已经少见噶啦，仲能够畸形到咁嘅程度，实在系令人哋觉得诡异啊！睇住呢一七张神情各异嘅面，但系个七对眼呢就好似喺度盯住我咁睇，喺昏暗嘅灯光入边，总不觉就令人哋好唔舒服嘅。呢一个地鬼王佢呢就盘腿咁坐住，七只手嘅手掌里边各自都托住一个造型精美嘅黑色镂空嘅圆球物件。我心谂，莫非？这个就是七盏灯，咁睇嚟传说是有啲出入嘅。佢呢七眼灯就唔系话摆喺个头顶，而呢啲外形呢实在亦都唔似灯，不如讲系古代嗰啲皇宫贵族玩嘅玲珑球啊，差唔多。喺呢一度既然有地鬼王嘅壁画，咁呢一个墓主人嘅身份基本上就可以定落嚟啦。想到呢一度就系地鬼王嘅地宫，睇嚟嗰个之木国会离奇咁消失，并非系咩地震，而喺呢度其中可能仲系有一段我哋难以窥探嘅秘密。跟住我就将个目光转向咗第四幅墙，咁一睇我不由得就呆住咗啦，因为呢一幅墙就暗淡无光。比起其他嘅三幅墙嗰啲咁嘅描金彩绘嚟讲咧，实在系逊色好多嘅。只见呢一幅墙上边一共就画住两样嘢，一个系黑色嘅圆，另一边咧系黑色嘅月牙。呢一个颜色咧就黑到不得了，一眼望落去就好似一只黑镬咁，又好似一个巨大嘅黑洞。代表住咩意义呢？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啦。到咗嗰个月牙状嘅嘢，等人哋一眼就联想到系月亮啊。咁两者摆埋一齐嘅时候，就更加好理解啦，系太阳同埋月亮。只系呢个太阳同埋月亮点解会系黑色嘅呢？我正谂住，萧静嘅突然间开口讲： 我就应承你，不过。有一个条件， 我暗暗就松咗一啖气。 唉，唔理佢咩条件，只要佢答应呢一个咁嘅合作，我就有把握将佢啲气焰压落去。於是我听佢细讲，原来呢萧正嘅条件亦都唔系话好难嘅，亦都算系情理之中。佢讲嘅合作系可以，但系呢合作嘅对象就只系我同佢，亦就系话接落嚟呢我哋两个搭伙系寻找地鬼王嘅官角，系唔能够同阿豆腐佢哋碰面，因为豆腐啲人手里面就攞住通灵香，我哋两个一旦汇合过去，人多势众就难免会生变，咁对佢又好不利。我讲佢哋四个人同样都要搵地鬼王嘅官角㗎噃，汇合亦都系迟早嘅事嘅啫。再讲啊，嗰个专税亦都系为咗七眼灯而嚟嘅，如果到时嗰样嘢先一步落咗喺佢嘅手里面，咁萧静就恶狠狠咁讲， 咁我就杀咗你。 啊，我同阿专税唔系好熟㗎噃，你用我嚟威胁系威胁唔到佢㗎噃。萧静就讲， 所以我哋要先佢一步搵到个官角。 佢讲完，我心諗这个要求亦都唔难，只要豆腐佢哋平安无事，届时呢就自有收拾呢条友嘅办法嘅呢。於是我岌咗下头，确定咗接落嚟嘅行动，暂时亦都唔去搵豆腐佢哋啦，就同萧静一齐搭伙呢。協议就已经成啦，我就指一指武室讲，咁你係点样搵到呢个地方嘅呢？萧静亦都唔隐瞒，佢话呢迷惑咗我之后就带住我一直咁后退，係为咗避免阿专帅佢哋追上嚟。咁呢一退呢就退到咗嗰个玉人所在嘅墓室之外。嗰、那个墓室外面呢仲有两条通道嘅，係各自各都踎住一个人俑，之前我哋亦都曾经路过，但係就冇去探查过嘅啫。萧静都已经系活死人㗎啦，边度会驚呀、啊。之前嗰啲驚都系扮出嚟嘅，佢捉咗我之后就跟住随便咁挑咗一条通道，諗住就搵一个僻静无人嘅地方。点知道呢条通道冇行咗几远就入咗去一个掘头路，通道里面仲有好多机关系有触发过嘅痕迹嘅。我心头一动，心諗可能阿爷爷佢哋肯定探查过呢两条通道嘅，所以先会触发咗呢啲机关。萧静跟住又讲，行到咗掘头路之后呢，佢又觉得自己好鬼当黑，正喺度嬲路之间，突然之间就发现咗喺呢个通道嘅右上方嘅位置，竟然有一个圆碌碌嘅窿，同我哋之前打嘅盗洞就好似，八成应该就系阿爷爷佢哋打嘅。但系萧静冇谂咁多，活尸对于嗰啲洞穴呢就有天生嘅敏感，佢就觉得呢个洞里面呢应该会更加安全。萧静就担心专帅佢哋会变卦追上嚟嘛，于是就带住我捐入咗嗰个盗洞入边。呢、这个盗洞呢就好长嘅，出咗盗洞就别有洞天喎。转过咗两间墓室就嚟到咗呢度啦。嗰两间墓室有漏水嘅迹象，而且好污糟，所以佢就将我带到嚟呢一个地方。我听到呢度，突然间就諗起咗关于嗰一个严师关门嘅事情，心諗嗰个严师喺后边关门，外边又有血书喺度警示，唔通阿爷佢哋当初就冇入到嗰一条墓道，而是发现后边有啲唔妥嘅时候扭转头就行返转头入咗萧静而家所在嘅墓道。嗰条墓道里面真係机关重重，睇嚟爷爷佢哋可能真係搞得几论尽下，只不过呢就唔知道点解会喺个墓道上边又开出咗一个新嘅盗洞。唔通当时墓道里面出现咗咩情况，阿爷爷佢哋冇办法后退，所以先临时打咗个盗洞。呢一个盗洞啱啱好就通向咗嚟呢度，睇嚟嗰批人当中必然亦都有人嚟过呢一个地方。萧静就见到我喺度思考，佢就停咗一阵间，指一指左手边嗰个拱形嘅通道讲， 我就去嗰边睇过， 唉，那道后边有三具的棺材，没有其他的通道。 三具棺材，这个是地鬼王的地宫，除了他本人的棺椁之外，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宫里面的棺木，应该都是陪葬棺，亦都不知道这个知木国人是出于什么原因，死了之后居然就这样的深埋厚葬。这个工程真是非常之庞大。想到这一度，我将目光转向了右边，亦就是萧正没去过的那间墓室。两个人行了入去，见到墓室中间就放住一个形状模样古怪的物件。这样东西是石做的，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斗盘。中间有一条石柱就从斗盘的中间穿了出来。由于角度的设置是高低不平的，所以整个斗盘一直就处于一种缓慢的旋转当中。斗盘和这个地面接触的位置垫了一块长方形的黑色铁条，一千几年的持续转动，等到这条铁条中间都形成了一个凹槽，而这个斗盘边缘亦都磨擦得非常之光滑。这个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我一时之间都感觉到吃惊，不由得的凑近地看了一看，因为它过于古怪，又担心它是不是什么机关的陷阱，所以几步的距离我就行得有点慢。过了阵间，我就同阿萧正企咗喺呢个慢慢转动嘅斗盘嘅前边，凑近一睇，先发现佢嘅表面就好似古代嘅罗盘咁，密密麻麻刻满晒信息。不过由于呢个体型非常之庞大，佢所能记载嘅信息量就非常之大。最里边嘅就系八方五行、天干地支、乾坤阴阳，再后呢就有节气易卦、卜辞鬼话，再后边就睇唔明啦，就好似系嗰啲咁嘅星象历法一样咁嘅嘢。一般嘅罗盘呢就有八层同埋十六层之分嘅，更加多嘅有三十二层。而我眼前嘅呢样嘢似罗盘又唔似，不过论起嗰啲层数嚟讲，恐怕就不上百层啦。咁样冇睇几眼，即时就等我觉得头晕眼花。我呢好大都能够睇到上边嘅乾坤易卦、五行八方，而萧正入边就识呢个嘢，全然佢都唔知。佢就讲：呢一个似系个日规喎。佢咁一讲，我不由得心里边就一动。再仔细咁睇，嗰个斗盘中间嘅石柱上粗就下细，咁真係有啲相似喎。只不过呢度冇太阳，咁呢一个日晷就起唔到咩作用。不过我念头啱啱一闪而过，我头壳顶昏暗嘅头灯啪声就彻底咁熄咗啦，周围即刻就陷入咗一片黑暗当中。好在我係一直咁孭住个装备包，好在呢我个装备包入边仲有啲备用嘅电池。我嗱嗱声踎低身，卸下个装备包，等阿萧正就同我点着个打火机，准备去装备包嗰度攞一啲电池出嚟。点知道我一踎低身，发现呢个斗篷嘅下边竟然藏住咗一样嘢，居然又系一个盗洞。我心一惊，我心谂：哇，点解周围咁打盗洞噶？越往下边去，这个土层就越为紧密，打盗洞就不似在表面那么轻松的了。阿爷爷他们又不是说机械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绝对呢就不会这么频繁地在地下打盗洞的。而最让我注意得到的是，在这个盗洞的旁边还有一卷发黄的纸。这一阵间我都已经拿出了个电池了，我即刻将个电池换上。头灯又是发出了明亮的光芒，借住这些光，我就小心翼翼地就拿了那张纸出来。我低头一看，见到纸上边密密麻麻写满了一张，但是呢就只是有两个符号的，一 一个是一个短横，另外一个是一条长横。这两个符号呢就从头到尾杂乱无章地组合在一起，看到人的头都晕了。我知道这两个符号是代表着八卦中的阳爻和阴爻。阳爻和阴爻是构成卦象的基本符号，代表着世间一切的对立面，譬如是阴阳、天地、生死、古今、善恶、长短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属于玄学范围的，我亦都是在开始挖蘑菇之后先恶补了一下这方面的东西，不过效果就真的不是很好。现在面对着这一张纸，我就竟然真的满头的雾水。